歌也有春天。 把希望和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在起点，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2017年十二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城市上涨1.9%，农村上涨1.7%。目前国家卫计委公布的2017年卫生计生工作进展及2018年重点任务，提出2018年要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分级诊疗取得更大进展。世界最宽的钢箱梁悬索桥广东虎门二桥大沙水道成功合龙，它由94段钢箱梁依次拼装组成，连接广州和东莞的虎门二桥预计2019年通车。18号起，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截止下单和取消时间将调整为开车前60分钟。2017年全市幼升小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小升初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5%，19个腾退中职校舍改办中小学及幼儿园。截至2017年底，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共计33726.2吨，其中美国、中国等国的黄金占外汇储备比重都有所增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最新一期的食品抽检信息，车辆检验项目合格批次355批次，不合格样品11批次。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湖边，一群手拿自制长柄木锤和5米长大抄网的工作人员站在岸边砸冰护堤，成为冬日公园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来自于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赵咏华于1988年加盟了点将唱片，凭借了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越飞越高》爆红了歌坛。在1993年他签约了滚石唱片，演唱了《求婚》以及刚才的这一首《最浪漫的事》，这两首至今仍是华语情歌的经典，也是达到了他演唱事业的最高峰。当然了，随着他的结婚生子，目前他早已经是渐渐淡出了歌坛，相反在一些台湾的偶像剧当中还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你好喜欢看我眼睛，你说是宇宙的缩影，只要没有分离，天气晴能看见星星。我努力爱你宠你调整自己，我是邻居还是伴侣，时间带来残忍结局，在爱情的戈壁筑友情，界限太锐利，对不起就一刀切开所有亲密。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穿过圣殿入黑洞，看着天长地久变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动。眼底星空流星跌落手中，我紧紧握着抬头向上天祈求，愿你先找到温柔，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谢谢你陪我陪爱听雨追风。总结束关系，剩回忆能回去，能温习，能把你抱紧，就算爱烧成灰烬，扬起便无语。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穿过看着天长地久变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动。眼底星空流星跌落手中，我紧紧握着抬头向上天祈求，愿你先找到

中，未到了最后，不知一生会怎么过。像你这样傻，像我这样傻，竟然传出爱情，像世事并无不可。若爱你是傻，被爱也是傻，多情何必顾忌，而世上极难找痴心一个。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条演出资讯。来自百老汇的原版音乐剧《律政俏佳人》1月10号已经于北京保利剧院拉开序幕。这部百老汇最时尚音乐剧《律政俏佳人》改编于2001年的同名电影，电影上映时席卷了全球票房 1.418 亿美元，并荣获了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提名。剧中的两只萌宠小狗演员也是一大亮点。此次律政俏佳人中国巡演站的小狗演员由主办方罗盘文化海选诞生，几乎与百老汇的原版是一模一样的，也展开了将动物演员引入中国戏剧舞台的初次尝试。演出将持续到周日1月14号，欢迎您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到北京保利剧院一睹百老汇经典剧目律政俏佳人的风采。今年九六九都市夜归人继续陪你听歌，来自于张学友李香兰。 因何露春风？说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回头只是梦，无法等冬，迷住凝望夜褪色照片中。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那可以投照片中，怕找到时间恋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我是丁威， 我是姜育恒。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Hey， 大家好，我是罗中旭。 大家好，我是张宇， 我是王迅。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军。 大家好，我是老鼠爱大米的杨成章。 在新的一年，祝所有的朋友们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到了，祝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安康幸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8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电台。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截至2017年12月，北京市共审批59所无证幼儿园，共取缔893所无证幼儿园。北京市翘首期盼的19号线地铁牛街站最终落户牛街路口东北角宣武医院的东面，也就是长春苑口袋公园内。2018年，北京工业大学计划招聘专任教师211个，其他专技和管理辅导员岗位若干。记者从通州区市政市容委获悉，目前自行车电子围栏又增加了电子围栏定位服务项目，市民可通过微信查找到共享自行车和停车位置，主动停车至推荐停车范围内。今年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继续通过摇号、轮候等方式获得。根据最新颁布的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今年本市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新增公务用车指标。北京正式启动美丽乡村建设3年专项行动，2020年底前将基本完成全市所有村庄的美丽乡村建设任务。同仁医院将主体南迁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院区2期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经封顶，预计2019年初竣工。重庆市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的年龄下限由70岁调整为65岁，在这一年龄段的老年人将可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共汽车、轻轨、地铁、过江索道等优惠。 时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统计显示，发动机机件部分的磨损有超过90%的比例是在冷车发动后3分钟内造成的，因此如何正确热车是所有爱车人士关心的话题。车子经过长时间的停放，发动机内的机油又流回了发动机下部之间的油底壳内，因此在久未用车比如隔夜之后发动发动机，其实发动机上半部是处于没有机油缺乏润滑的状态，大约要在发动后30秒左右才会因机油泵的运转而将机油运送到发动机最需要润滑的活塞、连杆和曲轴等部件。原地热车只有发动机在动，变速箱并没有运动，其余部件也没有在运转，机油无法润滑到变速箱上半部分，只有等上路后慢慢行驶一段时间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发动机怠速空转时，汽油燃烧不完全容易产生积碳，更伤害发动机，有些车主还喜欢在怠速空转时猛踩油门，更是令发动机快速磨损，严重损坏发动机核心部件。如果长时间怠速热车，除了增加耗油量和积碳之外，也不利于环保，对提高三元催化器的工作温度也没有帮助。实验表明，三元催化器的正常工作温度在600摄氏度到800摄氏度左右，怠速时很难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我们究竟该如何热车呢？发动后30秒至1分钟后缓慢行驶，发动机转速应以不超过2000转为限，千万不能高转速行驶，否则发动机及变速箱所受的激烈磨损可能会带来无法恢复的严重损伤。等到发动机温度上升至正常工作温度后，再慢慢的换高档，把车速加上去。冬季热车时间比夏季要长一些，一是发动机经过一夜的静置，各磨损表面的润滑油已基本消失，失去了油膜保护；二是低温使润滑油的粘度增大，附着力和流动性变差，增加了发动机启动时的阻力，此时行车会加大发动机的负荷，所以建议大家在冬季热车的时候时间可以稍微长一些。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你是怎么做到的？

点九六九，感谢有你，听经典音乐就听我的。 听我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10000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该有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吧。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希望你活成自己想要活成的那个样子。 习惯你，深深的爱上你。

闪躲在人群中，在我的内心深处掩埋着一段错误。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的牵着，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让生命 让生命等候，来自于童安格，而粤语版是黄凯芹所演唱的《若生命等候》。这首歌是童安格非常有深度的一首歌曲，别让生命去等候，正像馅儿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生活靠我们的双手去创造，而生命是美好的，应当去热爱生命，去奋斗，去进取。这首歌在曾经的90年代校园 KTV 里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我们怀念那个年代，也是因为音乐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最好的鼓舞方式吧。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冬天到来了，很多人会有慵懒的感觉，可是呢，马上就要过年了，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不妨给自己计划一场旅行，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调整一下自我。经典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向往欧洲的你应该要知道塞维利亚这座城市，这座呢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以及名胜之城，它的兴盛与衰败浓缩了西班牙帝国的崛起与没落，串联起一个又一个的黄金时代。行走在塞维利亚的街道，整座城市就是一场无休的盛宴，这里处处是故事，唐皇、卡门、哥伦布、唐吉诃德，跟着这些人的脚步来看看这梦幻般的城市吧。底特律是美国密西根州最大的城市，也是底特律河沿岸的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世界传统汽车中心和音乐之都。这里呢，曾因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城市而出现在全世界各国的新闻里。如今，这座衰败过的城市，经过年轻一族的创意与改造，已经逐渐地迎来了新生。而作为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的出现源于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首都之争，两个地方都希望成为新兴联邦制澳大利亚的首都，并绝不相互妥协，因此呢，只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临时呢，在平原上划出一块地来作为首都。这座年轻的城市因为有格里芬湖的环抱，被描绘成一个建在花园里的城市，森林环绕，绿意盎然，享有天然首都的美誉。对于博物馆爱好者和历史迷而言，堪培拉是再好不过的目的地。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大厦、博物馆、美术馆都坐落于伯利格里芬湖沿岸，里面展览着最精美的艺术和历史藏品，每一个都可以打发一天的时间。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九六九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胸膛埋葬我的脸。

其实我心里更痛苦，看你的世界只能模糊，究竟天长了什么埋伏，但我们相爱不给幸福，结束没有勇气逃开这条路，我对你那么在乎，那么辛苦，拼命追逐你的脚步，难道注定面对天白布，爱谁在付出，痛也要痛得刻骨，不到最后我绝不退出，你让我就要的苦一再重复，没有退路，没有结束， 都在说要在高铁站装护栏安全门，可是为什么不能每个人在自己的心中装上那扇安全门呢？我见过太多的人嘴上边说着没关系不碍事儿，没那么倒霉，边做着一些违反规则危险的事情。规矩能成为规矩，那就是因为它是每个人都默认要遵守的，破坏规矩可能就会付出代价。 千古，是你如泣如诉的苦。